今天是一个很深沉的开场了，这是来自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。你好，我是阿丽。 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 今天呢已经是1月24号了，今天是星期二。 对，没错。我觉得现在打开收音机，大家听到我们两个人的声音的话，可能会觉得，哎，这车里的音响系统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？ 我们自带着音箱， 怎么听到我们两个鼻音这么重？ 我们这鼻音让自己的声音加厚一倍。 对，今天也是二重奏哈。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直播，在即将要过年的时候呢。在今天啊，我们终于赶上了一个二重奏的直播。 不管怎么样还是开心嘛。我觉得到年头岁尾这个时候，有一些情绪需要沉淀下来去梳理一下。可能大家现在都在奔忙吧，因为可能工作还没有这个结束，还没有放假。 对，有的朋友其实现在已经是回家了。或者你今天刚好还在路上，这个年前的心情啊，大家总之都是有一点焦急的， 有一些浮躁。 对啊，今天我们还是来听着歌吧，就像刚刚婷婷说的一样，我们来梳理一下。 没错，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一首特别老的歌曲。这位歌手甚至我对他的印象都不是非常深刻，但这首歌我相信前奏一出大家都会明白是哪首歌了。 哎，我觉得我们电台啊有一位同事 特别适合这首歌，是吗？ 听到这首歌一定会非常有感触， 激动， 发出他标志性的银铃般的笑声。来吧。 沧海一声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随浪，只记今朝。苍天笑，纷纷世上潮，谁负谁胜出天之江山笑，烟雨遥，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变。清风笑，景野寂寥，豪情华胜了一襟晚照。心事不再寂寥，豪情仍在痴痴笑笑。 我真的挺想跟着啦啦，但是觉得算了，嗓子今天真的是很不给力。 沧海一声笑，来自歌手许冠杰。 刚刚说到那个银铃般的笑声的同事，你听到了吗？ 哈哈哈！ 哎，你还可以啊，我们现在不能发出这种声音， 是吗？那比你状态可能好一些。 哎，好吧，也没好哪儿去。 对，总觉得听到这种歌曲，尤其这种早期的香港电影的配乐，总觉得特别的辽阔的感觉。这也是这《笑傲江湖二之东方不败》的一首主题曲。 哎，对，东方不败的那个